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好了，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现在马上开始我们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各位老师， 大家好。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了，982活力榜正式开始了哈！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各位周五的下午好，我是论论。 嗯，那今天呢又是周五了哈，我觉得每到周五呢，大家心情就会特别的好，因为明天又是周末了。 对，因为今天我心情就特别的好，刚刚还在这个上来的电梯当中还唱这个饶舌，还被他们给讽刺了。其实就是因为啊，我真的是非常替大家高兴，因为你看 freestyle， 对，各种 freestyle， 各种就我们那叫这个对，就是应该叫 freestyle， 就是有 check now， 煎饼果子来一套， 对，就是现场的编曲就反映自己现在的心情，真是特别的好。因为就是周五嘛，因为看到大家马上要休息了，非常替大家开心。而且今天是刚刚下了雨啊，现在应该是已经停了吧，外边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啊。大家如果现在在外边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雨是不是停了。反正我们看到应该是差不多了，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天气应该会比较凉爽，包括周末两天可以能够预测到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天气，非常适合大家进行一些户外的这个运动。因为夏天确实比较热， 对 啊，到了这个秋天，天气慢慢的凉爽下来，尤其是早上和晚上，比如说大家进行一些户外的这个锻炼呀，或者是出去跟家里人一块儿走一走路啊，在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想想就特别的美好。这个周末， 不过我现在特别想泼论论一盆冷水啊。 为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样雨水比较多的季节里面。大家要出去郊游啊或者什么的，最好是尽量不要选择山区，因为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哈，所以这个泥土啊什么的就比较潮湿，所以呢容易发生一些塌方啊或者泥石流这样的一些事故哈。 没错， 所以呢在这个选择出行地点的时候，我觉得北京市内的公园就很好嘛，但是如果是郊区的话呢，一定要查临近的天气预报，千万不要给自己的玩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险哈。 这个提醒还是非常的到位的啊。再来提醒大家，确实咱 咱们还是要注意安全。那说呢，其实这几天的天气啊，都是一天天的这个渐凉了。从立秋之后啊，现在应该已经差不多一周多的时间了，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天气比之前的夏天要凉快很多。 嗯， 随之而来呢，就是我们的暑期可能要马上的过去了。因为可能现在很多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大学生的朋友啊，这个马上这个快乐的暑假就要走到了尽头，要迎来开学的时候了。这个暑假到尽头，因为不知道大家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我们那个时候反正，心情还是比较的复杂的。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心里话想说，同样可以登录我们的直播平台啊，跟我们来一块儿来聊啊。登录这个一直播或者是微博当中来搜索我们活力982的房间，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和我们一块儿来这个以这个网络留言的方式跟我们来一块儿来互动啊。我不知道这个。赵爽，你平常面对开学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现在确实离开学还比较远，还有两周的时间开学， 挺近了。如果是两个月的暑假，现在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 嗯， 对吧， 就马上要开学了。我们现在说这个事情，可能现在很多马上这放完暑假要开学不想开学的朋友啊，可能会比较的鄙视我们，但是其实 拉仇恨， 对，拉仇恨。但其实我那时候对开学其实还是挺向往的，我印象当中，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盼着开学呢。 对，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很向往，像我就因为暑假吧，在家里确实两个月的暑假稍显漫长， 嗯， 在家里待着呢，可能如果没什么事儿干的话，又比较的无聊， 嗯， 所以那时候还是非常希望开学跟班里的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们， 嗯 啊，有 互动一下， 互动一下，又能够见面啦，对吧？ 对， 一个班的这么多女同学，经历一个暑假之后啊，是不是都变漂亮了呀？ 哎，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非常关心大家的成长，要去看一看。 对， 但其实话说回来呢，在暑假其实也并不是我们没事儿干哈，有很多的这个暑假的这个剧啊，包括电影啊，我们专门有一个档叫做暑期档， 对， 就不管是电影电视剧也好，这个暑期档都是公认的一个黄金档啊。除了贺岁档以外，可能这个一年最好的档期就是这个暑期档了，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大学生朋友或者初高中的朋友，还有很多其实已经工作的朋友也都是有暑期的啊，或者大家集中的比较这个休闲娱乐的这么一个时段。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跟大家从这个暑期档的这个电视剧开始聊。 对，就是其实暑期档啊，我觉得它有一些特点啊，就是说暑期档出现的这些演员呢，他一定就是那么几个人，从很多很多年前开始就是这样了。比如说啊，最近我关注了一个女演员，她出了本书，这个女演员就是郑爽，她出了一本书叫做《郑爽的书》。我第一次见到郑爽的戏，就是在某一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在湖南卫视实习，正好放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也是一个暑期，然后当时是我第一次就认识到郑爽这样的一个演员。 嗯， 一晃也是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哈，就她也是一个慢慢的也走向成熟了，然后她出了一本叫做郑爽的书，这几天呢也是在朋友圈当中哈，这话题热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确实没有看过这本书啊，你看到的这个话题热度，你们知道出书之后啊都面临着或褒或贬，你看到的这个褒的朋友比较多呢，还是贬的朋友比较多呢？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没有人会去贬，也没有人会去褒，因为他写得很真 啊， 就是他写了很多 就是自己的心路历程。 其实他，我觉得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没有买这本书。 嗯， 就是现在目前看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是他关于这个恋爱方面的，包括他当年这个跟张翰， 嗯， 然后在一块儿的几年的这个恋爱的过程。但这个书里面写的好像并不多，最多的一段是写他跟大家猜测是胡彦斌的那一段感情，这个不是八卦，是他自己写出来的。 嗯， 然后在书里面写关于恋爱的一百件小事儿，就是可能熟悉这位女演员的朋友都知道，她是一个很真实的女孩子，就是她是那种在恋爱当中特别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他会觉得他自己配不上胡彦斌，所以他就每天都特别的紧张，所以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非常非常的累，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很多人大吃一惊说啊，原来是这样，他们一直觉得可能胡彦斌跟郑爽之间颜值还有一定的差距。 那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配不上胡彦斌呢？ 这个就是心态问题啊，就是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觉得配不上他，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多人的一个心态。嗯， 你这么一说确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嗯， 啊，觉得自己配不上胡彦斌。 对， 所以呢，因为这个郑爽的粉丝啊是比较多的，可能现在这个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人喜欢郑爽啊，所以郑爽亲自啊自己写了一本书，关于这个种种坊间的传闻，可能在这个书里边他自己都会亲自做一些回应。 对， 可能看的朋友确实还是比较多。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明星出书呢，还真是一个挺有 有风险的事情，因为当年很多很多年之前，我就印象当中，我当时听到过这么一个事情，就当然这跟咱们可能比较远，是在英国那边，因为我知道英国它这个足球文化是很盛行的啊，在那边他们的足球明星的这种啊社会的地位，就相当于咱们这边的现在一些娱乐的艺人啊，这种全民所关注的对象。当时呢，这个英格兰国家队有一名这个左后卫叫阿什利·科尔，啊，这个现在已经退役很久了，但是如果这个喜欢看球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个人，他当时就写了一本自己的自传。但是呢，因为阿什利·科尔这名球员啊，他这个文化水平实在是有限，他踢得非常的好啊，这个也很敬业，但是他文笔实在是太有限了。但是他自己就因为当时很多球员都会出书，基本有点名气之后就会这个出书，是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必经的这么一个道路。然后他也跟这个风啊出了一本书，结果销量特别特别的惨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英国一个报纸提供的数据，说这个书出了之后一周之内的全在英国的实体书店内的销量是300本。就非常的尴尬，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现在这种这么成熟的商业模式吧。就郑爽在出书之前就已经很多人在关注了，然后据说他这个车这个书开始预定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下订单了，所以他的粉丝真的是不可小觑。咱先不说哈，像这样一位年轻的演员出书对不对啊？这事儿也不是我们应该评点，这事儿对与不对咱们暂且不论。但是他在书中呢，其实写了很多粉丝们之前不知道的或者是坊间传闻的一些事儿，就是大家总是在猜测哈，然后他跟谁谁谁怎么样啊，然后他跟他的感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哎，这位女演员倒是非常的真实，她把所有的这些细节自己都披露了。之前还会有人说她会不会找代笔，因为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嘛，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写书。没有，就一看这个文笔就是她写的，就跟她平常发一些我们看不懂的朋友圈，不是朋友圈，那个微博呀，然后发一些这种就是在什么群里面发一些东西被截图出来的那种语言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披露细节，他在里面会写到说，他特别喜欢胡彦斌，然后会喜欢在偷偷的在他睡觉的时候数他的什么睫毛还是眉毛之类的。 哇 塞，就他会把这样的一些小事情都披露出来。 哇塞，可以，看来这本书还是比较料的。 所以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的这个这些年轻的男男女女们哈，又在说哦，当年一直都觉得胡彦斌好像有点配不上爽妹子，然后现在觉得他们两个感情关系真的不是像大家伙想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出了这样一个书。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要不从郑爽的书聊起来？就是郑爽是在我记忆当中或在我印象当中，真的是每次一看到她的脸，我就会想到暑假的一个人。就尤其是我不说嘛，当年我第一次看到她也是在暑假的时候，所以每每看到郑爽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说暑期脸，这几个字。 对，一到了暑期呢，就会有那么固定的几张脸啊，或者说有那么几个固定的剧是来回来去在暑期播放的。那今天我们的榜单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今天的982活力榜，就是那些暑期脸背后的故事。其实我们之前呢做过一个类似的选题，就是暑期剧，当时有几部剧也是来回来去在暑期播的，比如说《西游记》，是经久不衰，长盛不衰，从我们小的时候，也就是大概4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播了吧。没有，从大概九十年代， 也就60年前吧， 60年前就开始播了，一直播到今天啊，长盛不衰啊。我们刚刚这个在外面这个说这个今天选题的时候，我们这位年轻的98年的实习生的小妹妹还说呢，那暑期当然看《西游记》了，你看就一直这么多年， 对， 从60年前一直到今天，大家全知道《西游记》一定在暑假会播的。对吧？ 对，这个会甚至哈，可能100年前就已经开始播了，满载跑火车。行，这个咱们先来看看，一起来看流星雨吧。其实这个是当年从《流星花园》到一起来看流星雨，再到一起又看流星雨，就整个一个套戏。包括后来有很多的这个日本啊、泰国呀、也都这个翻拍了这个 F4 套路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对吧？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片段哈。 有问题。去年在加拿大的首都多伦多附近发现了一个大油田，探明储量够人类再用200年，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加拿大再大的油田也有开采完的那一天，就像你妈喂你奶喝， 总有喝完的时候吧。哎 第二个问题，2003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终于超过了世界排名第二位的日本，请问当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排名世界第几位？ 超过了第二肯定是第一啊， 我放心的，没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如果一辆使用汽油的汽车没有了汽油，它会变成什么？ 废物喽。不过变成废物之后可以给你当自行车骑。 哎，我突然发现这个暑期档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特点啊。嗯、你有没有发现，在暑期剧播的这种校园题材的剧啊，相比于其他比例的，还是会相对多一些，是吧？是不是？是不是？ 对，肯定、嗯，因为你平常你播校园剧，孩子们都上学呢呀，谁看呢？是吧？ 嗯， 肯定就得孩子们都放假了，没什么事儿去看、 嗯。 我有一段时间也挺爱看那种青春偶像剧呢，在高中的时候吧， 嗯、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在校园里面同学们也都会去就模仿里面一些情节啊、 嗯、 或者什么的，然后觉得恋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感情应该是那个样子的，然后就是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就是独属于这个暑期这些主角们的这些剧还是有一定看头的。 嗯，包括这个一起来看流星雨啊，也是这么一部剧，包括这个剧中呢这个郑爽 暑期恋 啊，郑爽和张翰也都可以算是我们的这个暑期脸的常客、 嗯、 尤其是关于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恩恩怨怨，也是被众多的他们喜欢他们两个人的朋友，或者是哪怕不喜欢他们两个人的朋友，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啊，对这种题材是可以说是知之甚少，但是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纠葛，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我也是算略有耳闻、 嗯、 也是吵得沸沸扬扬。 对 啊，一切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部暑期的电视剧叫做一起来看流星雨开始的。 对， 其实这部剧呢也是郑爽出道之后啊，可以说是真正使她成名的这么一部剧，是在2009年的时候、 嗯、 啊，使她真正走入到了这个大众的视野当中。 对 啊，当然在近几年呢他也是经历过一些这个所谓这种整形的各种风波呀、啊、也是一直处在这个风口浪尖，但是呢、 嗯、 就像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他自己出的这本书一样，就是说不管之前发生的事情怎么样，他在书里肯做一些这个正面的回应啊，也是可以看出这个女孩其实还是比较的真实啊， 嗯 啊，能够把这个真性情展露给大家的。 嗯，刚才我们看到的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另外一位主角呢，就是我们今天盘点的暑期脸的第一位了、 嗯、 就是张翰。最开始我们并没有把张翰纳入到暑期脸里面哈，后来翻了很多暑期播放的电视剧，包括什么姗姗来了呀，然后这个包括很多这种电视剧当中其实都有张翰的身影、 嗯、 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个角色纳入到暑期脸当中，因为他不是校园剧的那种典型的这个，他好像演校草啊之类的比较少一点，他演的基本上都是霸道总裁类型的、 嗯、 包括一起来看流星雨当中就是他演的那个角色也是霸道总裁类型的，而不是说那种校草类型的，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性格会满足很多就是大学生们的少女心。 嗯 嗯，这个论论可能又没办法理解了，是吗？ 我又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嗯， 这个逻辑链条是怎么样的？深深满足了大学生们的少女心，大学生们就是喜欢这种霸道总裁型的啊。 就是你看，现在在很多的这个文学网站上面、嗯，然后排名很靠前的一些这个文学作品， 嗯， 男主角一顺水了都是冰块脸霸道总裁。这个咱们之前也盘点过，就说。虽然我现在不是特别能理解哈，就为什么大家一看到就没有表情，然后这个有什么全身散发出阴冷的气息，然后就类似这样的一些描述 会比较酷吗？ 会那么夺得大家的心，但是你去看一些网站上面的排名，包括现在热播的这种青春偶像剧，基本上男一号都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 嗯 嗯， 就不能太活泼的那种形象， 就像我现在这样哈。 这个 阴冷深沉的表情， 又是回到几个月之前，然后论论励志说要做霸道总裁， 结果还是在三分钟之内就绷不住就笑了。 对，一分钟之内就已经破功了哈。 对，其实说这些暑期脸啊，我们也其实可以往更深层次去想一下，就是为什么在暑期总会出现这些演员的脸呢？因为我们想暑期啊，它这个所谓的这个暑期档，它争取的受众主要还是这个放暑假的人啊，可能是他们主要考虑的目标受众之一， 嗯、 就是我们的这个。 个比如说大学生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初高中生的朋友，那么这些处在这个年龄段的爱看电视剧的这些女孩子们，那么她们喜欢的整个的演员的类型是什么样的，包括其实后面我们也会聊到男孩子们啊，目前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男孩子们，他们喜欢的这个女孩的类型是什么样的啊，非常有这方面这个演员塑造的天赋的，从外形上啊，从气质上都比较符合这部分的观众朋友们的需求的人，可能是更容易出现在这个暑期档的荧幕当中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张翰，说霸道总裁啊，就是这个小女生们啊，小女孩朋友们啊，初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们比较喜欢的。但其实这大一点岁数的人，像赵爽这样五十来岁的，好像也挺喜欢张翰 啊。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是挺喜欢，我六十多岁就不太喜欢了， 就不太喜欢 了。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挺 还是要成长，人还是要成长 的。对，而且在这个我有一次啊，偶然之间打开了一个文学连载网站的一个篇目哈、然后我看为什么怎么就排第一了呢？哎，打开之后我就看这个作者连载，不是后面还有一些什么作者说的话吗？说不好意思，抱歉各位，什么小编要消什么作者要消失几天了，因为作者要期中考试，然后啊马上开学就要高二了，这样的。然后我突然就发现，就是写这些文字的群体和看这些文字的群体，就真的是就是那样的一波人，会满足他们心里的喜好。像前段时间这个有一个网剧叫《双世宠妃》嘛，就特别火。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也是几个80、70后就在聊说，为什么像这样的一部剧特别火，就是一个人穿越到了古代之后呢，寄托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然后这个人的身体上面有两个灵魂，一个是本人，然后一个是这个就是从现代穿越过来那个人，两个人随时进行这种切换的模式，就一会儿是他一会儿是他，然后怎么切换呢，就爬上梯子啪掉下来就切换了。然后说那这种情节我们看都觉得很好笑啊，就特别就是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幼稚哈。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呢？据说已经好几十个亿的点击量了呢。就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就喜欢这种直给的方式，说我要这个满足少女心，那好，我就一个霸道总裁出现了，然后每次他所到的地方，然后所有人都得仰视，旁边的女孩都得尖叫，这个他的个性就一定不能说话，然后那个遇到什么事儿之后，就是没有他办不到的，就得是这样的一个很完美的形象，这就是偶像剧。 就是把现实当中一切啊，我们可能碰不到的元素，或者在现实当中完全我们不敢考虑的各种因素都综合在一起了，告诉我们啊，这个人在现实当中就是没有的，但是我在这个剧里边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个人是有的，所以你们就要来看啊，所以大家就喜欢这个。我小时候也喜欢这样的。 真的吗？ 真的。 就是你喜欢这样的男生还是喜欢那样的女生？ 都喜欢啊，那当然那肯定挑还是喜欢男生可能会比较多吧，因为看剧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代入感嘛。我就会想，我如果是这么一个无所不能啊，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超能力啊，反正拥有这个主角光环，然后这个文才也好啊，才高八斗，然后这个功夫也好，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种的，没有，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大家在心里面还是会有这么一个，可以说对于自己的期待也好，或者说内心当中啊，有这么一份一点点的不切实际的需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剧它能够我们知道它非常的不切实际或者非常的不现实，但是呢你还就是一直愿意往下看。就会有，我记得我当时小时候看过一部什么剧呀、我印象特别深，好像也是一部言情偶像剧，但是现在它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想不太起来了。就是我已经很久不会去想它，但是我当时真的是从第一到最后一期就是一直追来看的，当然就是男主角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主角光环，然后就这个各种的女生就是不要问理由为什么能喜欢上他，就是因为他比的可那时候套路跟现在其实也很像的，男孩子都是那种很酷的，这种很霸道的那个范儿，然后呢女生就看了一眼就直接就坠入爱河，就直接 fall in love 了，对吧？ 基本上都是那个套路。 对，然后我就会幻想，哇，我也是这样一个人就多好，然后我就会开学的前几天我就想，在暑假看完这部剧之后我一定要变成这样一个人，然后让这个女孩子对我也都另眼相看，于是大概在开学第一天的前一节课上，我就会摆出一副特别酷的样子，嘴角下降，然后见着谁也不说话， 人家冲我打个招呼，就象征性的点一下头或者点一下眼睛这样子的。但是如果到一节课的课间之后，大家开始自由活动的时候，往往这个形象就开始崩塌了， 原形毕露了， 原形毕露了。 就人家以为您暑假呆傻了呢，真的。暑假我那时候特别盼望着回学校，就是因为我是在北京上学，可是我家不在北京嘛，然后在就是还挺远的， 还挺远的，在非洲。 就是那个有时候跟大象吧，就是玩不过人家，你知道吧？我就得回来。 还是喜欢跟同学玩。 哎，我觉得这个什么大象、狮子之类的吧，有时候打不过， 打不过 就跑嘛，对吧？就想回北京来。 是。 然后每次回到学校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这个就有很多的同学啊。因为同学在大学期间都会发生很多很多故事嘛，然后你就觉得你每天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然后在偶像剧当中，在这个各种作品当中，哎，就是辗转这个各种角色当中， 对对对， 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不是？ 嗯，没错，就是感觉啊，我当时也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在暑期追完一部剧之后，那个时候我基本每个暑期也会追剧的，每回在暑假追完一部剧呢，而且这个暑期剧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的卡位啊，往往都是比较好的。一般都是临开学之前，这部剧正好完结。 对， 哎，让你回味几天之后，然后去开学。整个看下来一部剧之后，就真的会感觉我自己也在另外一个时空活过了一遍。这种感觉其实是挺奇妙的。然后呢？看完这部剧了，暑假也完了，我从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直接抽身出来之后啊，收拾收拾行李啊，背上自己的小书包啊，然后去上学，回归到我们现实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这种感觉在每个暑假都会有，真的是都会有。 对，所以还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儿，是吧？ 对，像现在的暑假呢，我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暑假这个概念了哈，但是现在看着这个小朋友们放暑假还真的是挺好的。像前几天听一个朋友吧，他还在讲说他有一个小妹妹，就天天跟他说，哎呀，这什么上学太无聊了呀，放暑假太有意思了。然后他就跟我讲，我们的感觉都是一样的，觉得上学还是挺有意思的，确实还真是挺，因为上学它相比于放假来讲啊，你还是相对规律的一种生活， 对， 相对规律一个生活呢，人就活的吧，不是那么的累，像暑假可能你这个，比如说啊，今天晚上来看剧，明天晚上啊，朋友们一块儿出去玩，甚至呢，现在这个因为生活条件变得比较好了嘛，我们这个暑假几个朋友结伴啊，报一个旅行团或者夏令营啊，出个国呀，这也都是很常见的事儿啊，就不是很规律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今天可能在家里宅一天，明天就出去外边玩一天，这样可能整个会有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所以回归上学之后，规律的每天上课，跟朋友相处，然后晚上比如说出去吃饭，大家唱唱歌，然后第二天再上课。这种相对规律的东西，我觉得其实现在想想还是非常好的回忆。 对，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暑期脸呢，就是张翰了。那我们今天聊的第二个暑期脸啊，我们要排在榜单之中的呢，也是一位男演员，叫做杨洋。哎，我们先来看一段他的电视剧作品哈。 就烟你吃最多，我跟你说，就你吃最多，吃过。哎，老三。你怎么才走啊？ 远离一点。 我看到你自行车在那边，车钥匙借用一下。 这是办公室的钥匙，自行车的钥匙在办公室的抽屉里，自己去拿。 办公室钥匙？ 我先走了，自己出去小心点。 拜拜。我一定得说说他。这个老三怎么能随便把办公室钥匙给别人呢？万一三小时的内奸把代码偷走了怎么办？如此行事成何体统？大哥，你以为有了钥匙就能偷代码了是吗？老三多精明啊，一个代码128位非对称组合排列的密码，也就是说你不仅解不开，说不准还会机毁人亡。那么三嫂加钥匙也就是没有用地， 原则问题。 我有一个疑问啊，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为大家来带来的第二张暑期脸，就是杨洋。杨洋在暑期出现，是不是因为他这个，我们都知道他作品比较多啊？ 对，而且我觉得杨洋他的这个人物的形象啊，就特别像这个大学里面的校草的这种形象。就是一会儿我们在下半段当中会仔细去聊一聊，就说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一些形象。除了他扮演的人物的个性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是这个演员给大家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那些暑期脸啊，因为暑期呢还有两个星期就结束了，正好一位暑期脸的典型代表人物郑爽也是出了一本书，叫做《郑爽的书》，在里面也披露了很多哈。咱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这些有暑期脸的这些演员们哈。 我们先进一小段的这个片花，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回来跟您来聊暑期脸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17: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98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这个我们今天来排一排这个暑期脸的榜单。然后刚才呢聊了这个郑爽啊，是一个很典型的暑期脸，因为他的形象非常的清纯。诶，论论会觉得吗？你从一个男生的角度评点一下，就像郑爽这样的女演员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你不要大喘气，我要推荐音乐了。 没，我在思考啊，用一个词来形容可能比较难，但总而言之的感觉呢，可能还是会比较的，亲近一点嘛。至少从他这个第一部戏啊，这个一起来看《流星雨》这部成名作来看呢，还是有那种邻家小妹妹这种感觉吧。 所以其实这样的感觉特别适合大学校园的这样的就是剧本和剧情，对吧？ 对， 你怎么反应突然这么的慢呢？ 不是，我在想这个事情到底是对不对？因为刚刚啊，在上半段节目我们说了，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脸，很多的演员的形象会在这个暑期档当中出现他们的脸，因为呢，就是其实他们的形象是代表了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朋友、大学生朋友们、初高中生的朋友们，他们心目当中对于这个或男生或女生的一个自己审美上的一个幻想的，所以呢这些形象才会经常出现在暑期脸当中。刚刚我们也是说这个女生的形象，喜欢的男生，女生喜欢的男生的形象，大部分可能是像张翰这样的比较酷酷的那种的。那男生喜欢的女生的形象究竟应该是谁那样呢？ 然后你就反应迟钝了。 然后我就在一直在思索 这 个问题。 论论，我现在不能问你现在哈，就说假设放在10年前，你正在大学年代，你看到就是爽妹子这样的一个女生出现在这样的一些剧里面，你会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你挺想，就要代入感嘛，就是你挺想让她当你女朋友这种感觉会有吗？ 这种感觉可能 10年前啊，不是现在50岁的你。好无聊哦。 40岁的我的时候感觉可能还差一点吧。 说二十岁的时候， 那至少还是感觉会比较亲切的吧。这个想、嗯、想不想当女朋友，这个咱们可以另讨论啊。但至少还是感觉会比较亲切一些的。嗯、 所以呢，你看啊，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可以也算是题外话。就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聊过一个事儿，就是说，其实很多的青春偶像剧是给女孩看的，并不是给男孩看的。女孩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角色，因为 我的感觉非常不好， 没有杀伤力。为什么 不被重视？我们男生群体为什么就不能被算在被考虑的受众范围对象之内呢？ 你们放 就能不考虑我们的感受吗？我们放下都去干嘛？你以为我们放下都去干嘛？ 可是 我们在家里看剧好不好？ 那你十年前啊，就是你在暑期的记忆当中、啊、有你特别喜欢的暑期脸的女演员吗？ 那当年暑期脸的女演员也是很多的， 嗯， 比如说大小 S 当时就经常会有吧， 嗯，对， 对吧， 对， 对吧，当时我就老看呀、 嗯、 对对对。 还有呢？ 还有的话，那就真是太早了，我已经记不清那个演员叫什么了，已经、嗯、 所以我们就看这暑期脸其实也是有一些的这个、嗯、怎么说呢，有些变化吧、 嗯、 就是原来呢，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哈，我们觉得这个暑期脸的偶像剧女主角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像林依晨、 嗯、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大 S 这种感觉的哈、 嗯、 不能算是很邻家，但是挺可爱的、 嗯、 我觉得那是那个时候的暑期脸。但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像郑爽这样的比较清纯比较邻家的这样的女孩出现之后，就很多人觉得这样是暑期脸的典型代表。而且我们看她的个性，就说像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她，是因为她是一个本身比较这个直爽的人，所以有很多 人如其名， 就是很多的 赵爽，嗯，继续， 很多的这个大学生朋友会就是很喜欢他生活当中的他， 嗯， 然后会再把他带到角色当中的他，就这是相辅相成的， 对， 嗯，然后刚才我们讲到张翰呢，其实是，不过放在十年前，我好像也不会喜欢这样的角色， 那你会喜欢杨洋吗？ 不会。 也不会哈， 也不会，这个不是我的菜。 所以说嘛，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关于演员啊，我们自己的心理、观众的心理的、嗯、对演员的这个角色的期待、期望也是有一些变化的。 嗯， 啊，说这个杨洋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二张这个暑期脸。其实说到杨洋呢，关于他呀也有很多的这个争议。 嗯， 啊，我看在这个网上，尤其是在微博上，只要涉及到杨洋的帖子，那下面的评论区那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对 啊，有一帮这个杨洋的铁粉啊，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朋友， 嗯 啊，就这个维护他，然后跟各种这个黑杨洋的势力啊，在这个网上就会展开这个激烈的碰撞。 郑爽也是，对， 郑爽也是这样的， 这样的，对，张翰也是 啊，这正应了这句话，叫人红是非多。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杨洋的成长的经历啊，啊，还是能够看出来，确实他在这个一路当中啊，也是经历了不少的。首先，其实他并不是北电或者中戏这种艺术院校毕业的， 嗯、 他是军艺毕业的， 对， 而且他的本职的专业呢是学舞蹈的，而且他在军艺。上学的期间他的成绩是非常的优秀的，就是业务非常好， 嗯 啊，他在这个舞蹈专业当中啊，在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刚进校资历还不是特别深的时候、嗯、就已经代表学校去参加过很多国内和国际上的舞蹈的比赛了，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看杨洋这个形象的时候啊，我们他的这个演技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抛开这个部分不考虑啊，但是你看到这个人，看到这名艺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气质确实是有他比较独特的地方，所以他才能吸引过来这么多喜欢他的粉丝的朋友们。 嗯嗯，其实之前我看到一个评价，就是说杨洋是满足了很多现在的女孩认为的这种校草，心目当中校草的这种形象。 嗯，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心目当中的校草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嗯， 咱们上大学的时候，一般什么样的人会被称作是校草？ 嗯， 我先问你校花吧，就是你觉得在你上大学那个年代，什么样类型的女孩会经常被大家追捧为校花？ 嗯，还应该是比较清纯的那一类的， 对、 嗯、 干净清纯，然后长发飘飘、 嗯、 这个比较不爱说笑，就是也是比较高冷一点的，对吧？ 对，可能从他脸上看不到这个太多的表情。 对、嗯、校草级的人物呢，就是一般学霸， 嗯， 高挑，这也是不太爱说话， 嗯， 但是呢这个智商也非常的高、 嗯、 这个老师也非常的看好， 嗯， 整个这个人呢就是属于那种既高冷又暖的那种吧，一般就是校草的类型，对不对？ 嗯、 所以你看杨洋是挺符合，就是在大学校园当中很多人对校草形象的这种认知，对不对？ 嗯嗯 嗯, 嗯， 是吧？ 对对、嗯，确实是这样的。我就在想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你今天反应就是反射弧很长啊。 没有没有，因为我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得联系到现实当中去， 就得联系到20年前。 二十年前这个记忆对于我来讲太遥远了。当年20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 20年前你30岁的时候在大学， 对。对太惨了，30岁才上大学。 不玩这梗了哈，往下说 啊。我们接着来看杨洋，其实他的成长的经历啊也是挺有意思的。他是在这个新版的《红楼梦》当中，因为饰演贾宝玉啊，走入到了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其实这个新《红楼梦》的导演啊，应该是李少红导演，也是给了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在他本身还并不是学表演的情况之下，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新《红楼梦》它本身的当时选拔的机制啊，也是有比较大的特色的，并不是说这个只取这个专业院校表演专业的同学来做这些角色的选拔，而是说招募全社会所有的人，只要你有意向，你就可以来参与这个角色最终的选定。所以呢，也是招募了很多，比如说像杨洋这样在舞蹈方面的造诣非常不错，但是表演方面呢，并没有相关的比较专业的背景啊，或者说相关的经验呀，但是也从这当中能获取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后来呢，就在多部的偶像剧当中出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男主角的角色啊，比如说在这个《旋风少女》当中，或者《微微一笑很倾城》当中啊，都是有这个男主角演出的经历啊，所以也是迅速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喜欢他的朋友们，也是引起了我们现在看在网上这个关于杨洋的这个消息底下会有非常壮观的这个评论的场面发现啊， 对，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暑期脸的一个典型代表吧。那今天我们说的第三位啊，其实是第四位了，就是第四位暑期脸的这个典型代表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实至名归的一位暑期脸的代表哈，就是赵丽颖。其实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赵丽颖原来在比如说像《杉杉来了》《陆贞传奇》之类的这样电视剧当中，是有点娃娃脸的那种形象，就是 她现在不是娃娃脸吗？ 但是他最新进的一部电视剧哈，《楚乔传》当中 也挺娃娃的呀。 他其实已经瘦了很多了，就是因为他毕竟是87年的一个女孩嘛，就是已经年近30，可能也会考虑这个转型。因为很多女演员为什么到后来都是想走这个成熟风了，就是说她不可能一路去演这种就是小女孩啊、傻白甜啊，这肯定要留给这些新的小花们去演。但是像赵丽颖这样的，我觉得她也在寻求一种转型。我们先来看一下她在《楚乔传》当中的一个表演。 体质貌似寻常，但她体内却隐藏着可怕的内功啊，这恐怕是他多年前被严重的外力所伤。 据说他是金富在外的私生女，而他金家前生活在哪，由何人抚养，都无人知晓。不知公子是否还记得3年前洛河被杀，洛河之女洛水失踪之事？ 本宫应你所求，亲自查阅了皇宫密档，找到了一个有霸道内功的女孩。 看到的一段呢，就是这个赵丽颖哈最新的一部作品叫做《楚乔传》。其实这个对比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哈，就跟这个《杉杉来了》当中那个就是胖胖的那个小脸相比呢，其实已经怎么说呢，已经苗条了很多哈，就是更有一些成熟的韵味了。 而且呢，据我所了解啊，有很多很多的男生的朋友们，尤其是青少年的男生的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喜欢赵丽颖。我最开始呢还并不是很理解，因为确实对她并不是很了解，之前看过她的作品呢也不是很多。然后呢，为了这个今天的这个选题啊，我也是前几天看了一下赵丽颖她表演的这个片段，也是看了一下她各种的角色的塑造。 哎，我发现这个女孩还确实是身上有一股非常招人喜欢的特质。 嗯， 可能就是因为像刚刚赵爽讲的，因为她的脸型是长得非常有特点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中国的这个女艺人界当中啊，这个哎，这个脸型都是比较的模式化的。 哎， 啊，这个可能都有一个标准的形容，大家照那个去弄一下。但是赵丽颖呢，确实是在当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嗯， 啊，我们看到她的脸其实并没有非常非常很明显的这种目前很流行的这种的痕迹啊，而是、有一些圆圆，有一些这个胶原蛋白，有一些婴儿肥在里面。 嗯、 这种女孩再加上她的眼睛非常大，而且整个五官的分布呢在脸上也非常的均匀，就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我怎么觉得你在说包子？不是在说个人？ 包子就是。有一点点那个感觉了，但是确实很可爱。就是这种女孩呢，会给人一种会非常非常有一点那种亲近的感觉，而不是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可能在校园当中我们经常说的那种校草啊、校花啊， 对， 或者是比较冷啊，所以是不苟言笑。赵丽颖的这种长相呢，其实她不笑当中也是自带着一股笑意的，就是你看到她，你就会觉得哎。挺开心的，哎，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很多的这个男生的朋友们喜欢赵丽颖的原因所在。我觉得确实啊，我看了她以后觉得不会有人非对她的这个整个的感觉啊、是很反感的。我觉得可能这样的朋友会比较少一些。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演员虽然他在塑造角色当中他会变成这个角色、但是他的这个眼神里面或者说他的这个骨子里面会带有一些他本人的特征。我之前看过一个帖子，就是写赵丽颖的，就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孩子会特别喜欢他哈、尤其是可能出生在一些小地方的这些人会特别喜欢赵丽颖，因为赵丽颖本身她自己就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就她是出身比较贫寒，而且真的是名不见经传，也不是什么，你像杨洋还是军艺毕业的呢，对吧、 还是个名校， 对，你像赵丽颖呢，其实基本上学历也不是特别的高、然后本身的家里面也没有什么背景，然后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光环，然后靠着自己的打拼一步一步过来，所以你看她演的角色都是大女主的角色，就大女主角色为什么招人喜欢，就是说给大家打了个样，就是说女孩这样去拼搏和奋斗之后她们是可以成功的。所以赵丽颖身上骨子里面有一种这样的气质，她跟一般的傻白甜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还真是问过身边的一些朋友哈，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真的是又傻又白又甜，你会喜欢吗？其实很多的男生也都，我不知道论论到了这个年纪，这个年纪怎么看？你想，你十年前哈，咱都得往十年前聊，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虽然你可能会被这种傻白甜的个性所吸引，但是最终可能让他，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的，还是他骨子里面的那种感觉 啊，对， 所以赵丽颖，对赵丽颖，她骨子里的那种上进的那种感觉，是招了很多男孩和女孩的喜欢。 对，因为这个关于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因为开学要到了，所以呢，然后跟这个马上要上学的朋友们聊一些微小的经验啊，就是作为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的经验就是说，可能你看到一个女孩，反正我那时候是有时候看到一个女孩，就看到她第一眼，往后真的会特别喜欢。但是直到跟她说第一句话，或者是跟她有过一段接触之后，你会迅速的把以前的这些对她喜欢的东西全部都扔掉。 这是男人啊？ 对，不是。因为就像刚刚赵爽讲的那样啊，就是你看一个人可能是一种感觉，你真正的跟他坐在一起，跟他面对面的去交流，跟他去相处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感受啊。 对吧 我就想，就是因为今天做这个主题，我也在想十几年前啊，就正好我就经常说嘛，那时候在湖南卫视实习，我们做选秀节目，就有很多这种三大院校的学表演的这个男生出现在这个眼前，最开始的时候觉得哦都好帅啊，可是你后来发现就是有很多人他的世界观和他的这个人生观并不是跟你在一条这个平行线上的，所以慢慢的呢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感觉了。但是你看像赵丽颖这样的一些角色哈，我看为什么那么多帖子说喜欢她，就觉得其实她本身包括她拍《楚乔传》的时候，泥里打滚不用替身，倒吊在树上，所有这些都是她自己上。她是一个非常拼搏的人，所以这个拼搏不是演出来的，是她骨子里面有的。 没错啊，正因为她骨子里面有， 所以相信这个所谓的这个骨子里边的气质啊，也是可以传达给在荧幕前观看他们表演的我们的。 嗯， 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几张在这个暑假啊，我们经常会见到的非常熟悉的而美妙的脸，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马上呢，我们就来放出我们今天的榜单，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盘点的暑期脸和那些背后的故事。 输了，众多年轻的男男女女躁动了起来。郑爽作为大学生群体十分喜欢的一位女演员，每年在暑期出现，甚至被冠以暑期脸的称号。暑期脸有那么多，到底谁才是大家公认的呢？第三名，张翰。张翰塑造了很多霸道总裁的角色，出场一般自带光环，身边还有几个小妹妹，瞬间被迷倒，满足了众多人的少女心。如果不是一部《战狼》，可能张翰会永远停留在暑期播出的电视剧当中吧。 第二个问题，2003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终于超过了世界排名第二位的日本，请问当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排名世界第几位？ 超过了第二，肯定是第一啊。 我放心的，没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如果一辆使用汽油的汽车没有了汽油，它会变成什么？ 废物喽。不过变 哎，刚才我们榜单这个也没有给大家伙看完哈。今天我们的这榜单呢，是怎么排的呢？我们再给大家伙说一下哈。 嗯， 这第三名是张翰，因为他是的确塑造了很多这个比较经典的形象。 嗯， 然后第二名呢是杨洋，因为我们觉得作为暑期脸哈，他在大家伙心中呢，的确是有那种阳光的、向上的、校草的这样的一些形象。 嗯， 那么第一名呢就是赵丽颖，因为赵丽颖呢，她除了说在这个戏中哈，经常是演这种大女主励志的角色之外呢， 嗯， 她在戏外也是一位非常拼搏的女演员。 对， 所以我们会把她排在了今天暑期脸的这个榜单的第一位。 嗯， 也非常希望说现在正在在校的大学生们，就是可以在趁着春光正好，可以给自己多一点的这个机会去拼搏一下哈。 对，这是我们今天把赵丽颖排在这个第一位的原因啊。刚刚都已经讲了，她是一个非常励志而且自己非常上进和努力的人。那么开学的时间呢正在一天天的临近啊，相信大家在这个暑期啊过得也都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充实，尤其是还有这些非常好看的这个电视剧啊在陪伴着大家。但是在开学之后呢，不管是这个上几年级，还是要尽早的来收一收心。完了，我怎么觉得现在说话这么像我妈了，已经开始可是我分明还没有当爸爸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吧，可能我们再去看十年前的自己，觉得虽然时间过得很快，可是那样的日子真的是走得好远了呀。 对， 我们好羡慕现在说在正在大学生活的这些朋友们。 对，还是要珍惜春光嘛。这个开学啊，或者是去努力的学习也好，或者哪怕是玩也好，但一定这个大学生活还是要过得这个精彩，一定要充实。 嗯 啊，等这个回首起来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这个回想的是自己在大学当中啊取得了一些非常好的成绩，不管是在学校的活动当中、比赛当中， 嗯， 还是在一些社会上的实践当中。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回味起大学有那些跟朋友一块儿我们自己弄过的那些事情，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们有那些跟朋友非常快乐的相聚的时光，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最可怕的呢，就是在大学当中无所事事，一问这四年都干嘛了，这大学四年都干嘛了，这高中三年都干嘛了，觉得哟好像没干什么事儿， 嗯， 觉得就这么过来了，没有什么自己啊在日后可以留下的宝贵的回忆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日后大家会感到非常的遗憾和可惜。所以呢，在临近开学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吧，这个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因为其实我们在大学其实过得也还 OK 了，但是如果现在把我放到我这个上大学或者上高中的时候，让我去再过一遍的话，我想我可能还会抓紧更多的时间去干一些更精彩的事儿，让自己以后对这个这份经历啊，这个生活回想它的时候，这有更加充实、更加美好的一些感受在。嗯， 不过呢，总是说啊，这个时光是会留有一些遗憾的嘛。 嗯， 就是我觉得主要是现在啊， 不管您是没上大学呢，正在上大学，还是说大学已经毕业很多年了， 嗯， 就是能珍惜现在的时光，就是非常的好。 嗯，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总是看过去，觉得哎，我那个时候要怎么怎么着。哎呦喂， 嗯， 说好听了是怀旧，说不好听就是永远不知道珍惜现在。哎， 有道理。嗯， 可以这个在几分钟之后哈，下了节目，我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回顾过去。 嗯， 所以这个咱们今天落点呢，还是得说就是要珍惜现在的时光，因为每一段时光都会有值得去他去珍藏的一些回忆， 嗯， 然后都会有你值得珍惜的人，然后都会有这个值得珍惜的一些事情。 嗯， 所以呢，就是珍惜一下时光，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就差不多快结束了哈。 嗯嗯，这碗鸡汤也差不多给大家灌到头了。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咱们的982活力榜节目，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会啦。 前走，只是越